次成灰，情深的时候那种离别不伤悲，这次是心覆水，何时何地相会。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红尘外柔情内有没有断肠的泪。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但求真心一对，今生何去何回。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红尘外柔情内有没有断肠的泪。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但求真心一对，今生何去何回。雪东南飞，红雀东南飞，红雀东南飞。 听众朋友，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来自于屠洪刚《孔雀东南飞》，是屠洪刚的作品当中的一首少有的柔情的歌曲。在歌曲高潮的部分呢，他会唱到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这一江水当中啊，包含了很多的含义，也把两个有情人关系拉得更近。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当中呢，也有一江水，但是他呢却用一江水来比作两个人之间的隔阂。这个作品呢是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永隔一江水》，我们会听到韩红带来的版本。 风雨带走黑夜，青草地露水，大家一起来称赞生活多么美。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Thank you.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洛宾老先生作词作曲，创编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一首《永隔一江水》。我们听到的呢是韩红演绎的一版。韩红这位歌手呢，她的声音非常的有辨识度，高亢明亮，也不仅是嗓音，韩红的演唱技巧也是非常令人称赞的。比如说有一些题材比较宏大的，像青藏高原呀、天路啊这样的题材，他能够唱出气势。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他为电视连续剧《红高粱》演唱的一首主题曲《九儿》，我们又能够听出他的那份柔情。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韩红演绎的电视剧《红高粱》的片尾曲《九儿》。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总会让我情不自禁地想到电视剧当中的这个九儿姑娘的形象。其实这首歌呢，胡莎莎也演绎了一版，也同时呢被这部电视剧所收录。我特意听了一下，对比了一下，发现胡莎莎演绎的那版呢，有点像九儿这个人物的一种独白。而韩红演绎的这一版呢，更让我们感觉到是我们世人对于九儿这个人物他的一种理解和怜爱。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依然来听韩红的作品，是他和邓小坤共同来演唱的《一个人》。而这个版本呢，也是很多朋友呢在网上评论说觉得非常好听的，他唱出了那种孤独和坚强。我想这首《一个人》呢，也适合大家安安静静的去听。 把手插在歌里，握紧拳头，回想那无情的夜空。 无数过往的岁月，有温暖的跋涉，也有冰冷的勾结，在回忆的滚烫中，委屈耐心。 现实狠狠击打着我的胸口，我想说眼前的我到底是谁， 面目全非了，没了最初的样子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贾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的这些歌曲呢，没有统一的主题，但是呢，在上半时段呢，我们接连听到了好几首韩红的作品。韩红这位歌手呢，他不仅是能唱，而且呢，也是能作词、能谱曲。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一个人》，就是他2015年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那片海》呢，是他2005年创作并演唱的，也算是一首流行度颇高的歌，一起来听。 告诉我这个夜会不会有我，是不是除了我你心里还有别人， 是不是他比我温柔，比我能让你快乐？我要你轻轻松松回答，告诉我这个夜会不会梦我，是不是梦里的我不再让你难过？是不是他比我坚强，比我能让你幸福？我要你明明白白回答，曾经的海枯石烂，一转眼就上云天，何必再想，何必再说那一段尘缘？曾经的忧伤寂寞，一转眼就上云天，何必再想，何必再说那一个冬天。你看那花儿都谢了，你看那孩儿都哭了，你知道我会给我的回答，让我们忘了那片海，让我们来世再重来，让我们一生一世生生世世永不再分开。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韩红的《那片海》。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呢，一共听了四首韩红的作品，不知道您听的是不是过瘾了。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孟庭苇1991年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在这首歌当中呢，唱出了一个女孩用顾左右而言他的方式来表达她发现的感情当中出现的一些变化。 岁月的书签，点点

听众朋友，感谢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贾悦。在下半时段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来自于姜育恒的一首《梅花三弄》，它呢也是出自同名电视剧当中。在今天节目下半时段，我们首先来听到的这些歌曲呢，都是类似的情况，它们都出自于一些影视作品当中。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黄安带来的两首歌。首先呢，我们会听到他的《明明知道相思苦》，他呢也是作为了电视剧《天师钟馗》的片尾曲出现，发行于1995年，一起来听。 明明知道相思苦，偏偏对你牵肠挂肚，经过几许细思量，宁愿承受这痛苦。认识你之前是无靠无依，认识你后无药可医。原本以为你只是短暂的插曲，从没想到竟成不朽的传奇。多少男男女女相聚分离，遇见你是千万分之一。管他时空拉开我们的距离，我只想和你在一起。一生生难了难了，往日的甜蜜欢笑何处找，早知道难是。 想和你在一起，一生生难了难了，往日的甜蜜欢笑何处找，早知道难了难了，会不会路归路桥归桥。相思苦，偏偏对你牵肠挂肚，经过几许细思量，宁愿承受这痛苦。明明知道相思苦，偏偏对你牵长花渡，经过几许细思量，宁愿承受这痛苦，经过几许细思量，宁愿承受这痛苦。 刚刚的那首《明明知道相思苦》算是黄安的一首代表作，收录在他1995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而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来自于黄安，是他的一首《东南西北风》，而这首歌呢又被很多的电视剧收录其中，可见大家对于这首歌的喜爱。马上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节奏非常明快的歌。 相逢其实就像一个梦，梦醒无影又无踪，总是看了不能忘，总是过了不能想，总让我为你痴狂。让我爱上你其实没什么道理，明明知道不可以，让我痛苦为了你，让我快乐为了你，有什么意义。看那东南西北风吹着不同的脸孔，难道爱情只是一阵风？我的心儿砰呀砰，因为有你在梦中，从此生命不再空呀空。也许爱变得更浓，也许变得无影踪，只要有你我就有笑容。让我爱上你其实没什么道理，明明知道不可以，让我痛苦为了你，让我快乐为了你，没有你还有什么意义。心儿砰呀砰，因为有你在梦中，从此上 笑容。 看那东南西北风，吹着不同的脸孔，感到爱情只是一阵风。 我的心儿砰呀砰，因为有你在梦中，从此生命不再空呀空。 也许爱变得更浓，也许变得无影踪，只要有你我就有笑容。 什么道理？明明知道不可以，让我痛苦为了你，让我快乐为了你，没有你还有什么意义？让我痛苦为了你，让我快乐为了你，没有你还有什么意义？ 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是不是再熟悉不过了呢？它就是李宗盛带来的一首《凡人歌》，其中有很多的感悟和调侃。每当听到这样的歌的时候呢，也会让我们有一种心胸豁达的感觉。而这首歌呢，也同样是一首影视作品的歌曲，它是由1991年叶童、刘松仁、李立群共同主演的台湾电视剧《碧海晴天》当中的片头曲。继续来听歌，看看时间呢，我们还会为大家能够送出两首歌曲。首先呢，让我们来听由李海英作词作曲的一首《走四方》，同样呢，它也是歌手韩磊的一首代表作，充满着豪情，一起来听。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贾悦。在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的对唱歌曲，它来自于歌手郭峰和陈洁仪，是他们共同来演绎的《心会跟爱一起走》，也是一首家喻户晓的歌，创作于1993年。在节目最后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